还是拿不定主意。他和燕王的关系很好，但毕竟自己拿的是朝廷的工资，如果通知了燕王，那不但违背了职业道德，而且会从国家高级干部变成反贼，一旦上了这条贼船，可就下不来了。生死系于一线，这条线就在我的手中。关键时刻呀，张信的母亲帮助他做出了抉择。他老人家一听说要逮捕燕王，立刻制止了张信，并说道：千万不可以这样做呀，我经常听人说，燕王将来必定会取得天下，他这样的人是不会死的，也不是你能抓得住的。我们可能会觉得纳闷，这位老太太平日大门不出二门不入，她怎么知道这样的天机？那么综合各种情况分析啊，这位老太太很可能是受到那些散布街头和菜市场的算命先生们的传播的谣言影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此重大的决策竟然被一个如此可笑的理由和论据所影响，并最终做出，实在让人啼笑皆非。封建迷信害死人呐！张信是一个拿定主意就动手的人，他立刻呢跑到燕王府里报信，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燕王竟然不见外客。按说这也算燕王气数已尽，来报信的人你都不见，还有什么办法？可偏巧啊，这个张信是一个很执着的人，下定决心排除万难，非要做反贼不可。他化妆混入王府，在表明身份要求见燕王，燕王没有办法，只好见他。但燕王没有忘记自己的精神病人身份，还歪在床上哼哼唧唧说不出话来，活像中风患者。这个张信叩拜了半天，这位病人兄弟是一句话也没说。张信等了很久还是没有等到燕王开口，看来这位病人是不打算开口了。张信终于开口说话：殿下，你别这样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那意思啊，你就别再装孙子了，这火烧眉毛的事儿来了。谁知啊，这个朱棣实在是顽固不化，居然继续装糊涂，假装听不懂张信的话。这张信实在是忍无可忍呐、啊、看来啊，想做反贼也不是件容易事儿。他急了，他站起来大声地说道：你别再装疯了，我身上有逮捕你的赦令，如果你有意的话，就不要再瞒我了。于是啊，一幕医学史上的奇迹发生了。长期中风患者兼精神病人朱棣神奇地恢复了健康，在一瞬间完成了起床、站立、跪拜这一系列复杂的动作，着实令人惊叹。朱棣向张信行礼，连声说道：哎呀，是你救了我的全家呀。他立刻唤出在旁边等待多时的道演，开始商议对策。事情至此发生变化，这个张信迟迟不见动手，不抓这朱棣也应该在齐泰的意料之中。那么从事情发展看来，他已经预料到这一点。因为就在张信去燕王府报信后没过几天，这个张秉和谢贵就手持逮捕燕王官署的诏书，带领大批部队是包围了燕王府。看来这齐泰呀、啊、也早就料到张信不可靠，所以才会有两手准备。 至此，从薛方开始，事情一步步的发展，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把面具揭去吧，最后决断的时刻来到了。朱棣的病好没多久，就立刻精神焕发起来，但他也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千钧一发之后，他召集大将张玉、朱能，代魏队守卫王府。由于事发突然，军队来不及集结，而外边的士兵人数也远远多于王府卫队，朱棣正面对着他人生最大的挑战之一。天下必先取北平，而自己现在连王府都出不去，该怎么办呢？这是朱棣一生中最为凶险的状况之一。外面喊打喊杀，围成铁桶一般，若要应聘，明显是以卵击石，怎么办才好？难道要束手就擒？办法是没用，所谓擒贼先擒王，只要把这个带头的人解决掉，这些士兵就会成为乌合之众。但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对方都是冲着自己来的，难道他们会放下武器走进王府让你来抓？关键时刻，朱棣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忽略了什么。外面这些人到底来干什么的？这似乎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从他们整齐的制服、凶狠的面部表情、手中明晃晃的兵器，都可以判断出他们绝不是来参加联欢的。但问题在于，他们真的是来抓自己的吗？朱棣的判断没有错，张炳和谢贵并没有接到逮捕燕王的命令，他们得到的命令是逮捕燕王的官署，偏偏就是没有逮捕他本人的诏令。这可真是百密一疏啊，而燕王的胆略也可见一斑。所谓做贼心虚，有些犯过法的人在街头上见到大檐帽就跑，也不管这个人到底是公安还是城管，原因无他，心虚而已。朱棣竟然在政府找上门来后还能冷静思考，做贼而不心虚，确实大大的厉害。朱棣下令请张炳和谢贵进王府，此二人并非傻瓜，好说歹说啊，就是不进去。朱棣见此情景，便列出被逮捕人的名单，并表示这些人已经被抓住了，要交给政府，需要带头的来验明犯人的身份。这下子两个人不得不进去了，因为看目前这个形势，不进王府工作就无法完成，而诏书也确实没有说要逮捕燕王。两个人商量后决定进府，本来他们还带了很多卫士一起进府，但被王府的门卫其他人级别不够拒绝了。王府重地，闲人免进，本来也是正常的，但在非常时刻，如果依然墨守成规就太迂腐了。偏偏这两位就是这样迂腐，居然主动示意士兵听从门卫的安排，然后两个人肩并肩大踏步道踏进了鬼门关。一进王府可就由不得他们了。到了大堂，他们惊奇地发现精神病人朱棣扶着只拐杖坐在那里，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见到他们来也不起身，只是让人赐座。此场景类似今日之黑帮片中瘸腿黑社会老大开会的场景。朱棣这位黑老大连正眼都不看他们一下。张炳和谢贵的心中开始打鼓了。哎呀，可是既然已经来了，说什么也晚了。所幸开头的时候气氛还倒很和睦，宾主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若干意见，情况一时大有缓。 吻合之迹象。就在二人暗自庆幸之时，有侍女端上瓜片，估计啊是西瓜。燕王朱棣突然腿也不瘸了，亲自拿着两片瓜朝那张炳和谢贵两个人走来。两个人呢、诚惶诚恐啊，起来感谢燕王。但他们哪里知道啊，这燕王这次玩的花样，他似乎觉得那摔杯为号太老套，要搞搞创新。二人正要接瓜，朱棣却不给，燕王突然变成了阎王，他满脸怒气，指着二人的鼻子大骂道：连平常老百姓也讲究兄弟宗族情义，我身为天子的叔叔，却还要担忧自己的性命，朝廷这样对待我，天下的事就没有什么不能干的了。说完呢、朱棣摔瓜为号。燕王府内众卫士把张谢二人啪啪啪捆了起来。这二位平时上馆子都不要钱，没想到吃片瓜还把脑袋丢了。同时被抓住的还有葛城。朱棣一声令下，将他们全部斩杀。这样看来啊，那年头想吃片瓜可真不容易啊，得拿脑袋换。朱棣扔下手中的拐杖，用庄严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人，大声叫道：我根本没病，是奸臣陷害我，不得不这样做而已，事已至此，也就怪不得我了。被杀者的鲜血还未擦净，朱棣就发表了自己的声明，现场陷入了可怕的沉默之中。士兵们知道就要打仗了，得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去拼命。燕王的亲属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改变，不是从王侯升格为皇亲，就是降为死囚。无论如何，现状改变，特别是还不错的现状，总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毕竟大家都是人呢，都有自己的考虑，类似造反这种事情实在是不值得庆祝的。特别在成功之前，即使是义正言辞的朱棣本人，心底应该也是发虚的。但有一个人呢，却是真正的兴高采烈，这个人就是道衍。对于他而言，这正是最好的机会。他已经64岁了，为了等待这个机会，他已经付出了所有的一切。他的一生中没有青春少年的意气风发，也没有声色犬马的享乐，有的只是历经坎坷的生活经历和孤灯下的日复一日的苦读。他满腹才学，却没有官运亨通，心怀天下却无人知晓。隐忍这么多年，此时不发，更等待何时？反了吧，反了吧！有这么多人相伴，黄泉路上绝不寂寞。不登极乐，即入地狱，不枉此生。张炳和谢贵被杀掉后，可是他们的卫士还在门外等着。士兵们看见人一去不返，最先想到的问题倒不是两个人有什么危险，而是自己肚皮的问题。毕竟士兵也是人呐，拿着刀跟着你来拼命，你就要管饭。但是很明显，今天两位大哥不讲义气，王府里边自然好吃好喝，却把兄弟们晾在外边喝风。时间一长，天也黑了，再等下去也没什么加班费给，于是众人回家的回家， 搞娱乐的搞娱乐，纷纷散去。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这张县二人被燕王杀掉的消息不胫而走，老大被杀，这还了得？于是众多士兵操起家伙回去包围王府，但他们虽然人多，却没有主将指挥，个别士兵虽然勇猛，也很快被击溃。开弓没有回头箭呐，既然干了，就干到底吧。朱棣立刻下达第二道命令，夺取北平。大将张玉率兵成夜攻击北平九门，此时九门的士兵根本反应不过来，也没做激烈的抵抗，朱棣没费多少功夫就取得了九门的控制权。在当时，只要控制了城池的城门呢，就基本控制了整个城市。所谓关门打狗的成语不是没有道理的。建文帝花了无数心思，调派无数的将领控制的北平城，在三日内就被燕王朱棣是完全占领。城中将领士兵纷纷逃亡，连城外的名将宋忠听到这个消息，也立刻溜号，带兵三万退到怀来。朱棣终于夺得了北平城，这座曾是元朝大都的城市，现在就握在朱棣的手中，他将在这里开始自己的霸业。朱棣为这一天的到来啊，已经准备很久了，士兵、武器、粮食是都很充足，但他还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造反的理由。这造反需要理由吗？需要啊，非常需要啊。在造反这项活动中啊，这个理由看上去无关紧要，但实际上呢，理由虽不是必须的，但是必要的。对朱棣而言更是如此啊，你自己是藩王，不是贫农，造反的对象是经过法律认可的皇帝，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自己都是理亏的。所以啊，找一个理由实在是很有必要的，即使骗不了别人，至少可以骗骗自己。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

这些被记载在史书中的名字被一一还原为宫殿，但是据说这样的规模仍不及它全盛时期的十分之一。1982年，考古工作者在华清池进行了全面的发掘和研究，在4000多平方米的区域内整理出5处皇家汤池遗址。这些汤池遗址的发现不但揭开了华清宫的本来面貌，还披露出它更为久远的历史。早在6000年前，这里的原始先民就在温泉的滋养下繁衍生息。到了3000年前的西周时代，骊山的温泉开始被帝王诸侯所青睐，逐渐形成一处王公贵族专用的皇家园林。那些流传久远的历史故事也就此拉开了帷幕。自从周幽王就在此修建骊宫以后，这里便经历了秦始皇的骊山汤、汉武帝的汉骊宫、唐太宗的温泉宫等多次修建。到了唐代第七位皇帝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在以前宫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地理上的优势，以骊山的山势而筑环山列宫殿、宫州筑罗城，并修有登山的夹道和通往长安的复道，把这里同长安城的大明宫、兴庆宫连为一体。公元747年，新宫落成，李隆基赐名华清宫，后因宫内多温泉浴池，又名华清池，并且一直沿用至今。至此，华清池达到了它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出现了高高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3-4重的壮观景象。1982年4月，唐玉汤遗址被发现，经考古工作者8年的发掘考证，在4000多平方米的遗址区内清理出海棠汤、莲花汤、星辰汤、上石汤、太子汤、五祖汤池遗址和众多的文物遗迹，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1990年9月，建成了我国目前唯一的皇家汤池遗址博物馆。在华清池众多温泉水源中，1号温泉水源是华清池最古老的水源，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2000多年前的秦代。史书《三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秦始皇幸游骊山时遇到一位神女，遂有调戏之举，神女一气之下唾于始皇面部，始皇脸部遂即生疮，并久治不愈。始皇追悔莫及，向神女表示忏悔。神女见其有悔改之意，便说：“此有温汤，何不一洗？”始皇就用骊山温泉治疗了毒疮，因此秦始皇围绕温泉修建离宫别馆，这就是华清池最早的华清浴池骊山汤。传说虽不足信，但却印证了温泉可以治愈疾病的历史。华清池的温泉水源自骊山裂断结构产生的裂缝，从出水口流出后，水温常年保持在43摄氏度左右。温润的泉水能帮助身体舒筋活血、化瘀消肿，而水中富含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还能调节血管和神经的功能，具有一定的医疗效果。汉代著名科学家张衡曾写过关于骊山温泉的文章《温泉赋》，文中提到：“温泉古焉，以流秽兮，捐除苛刻，保性命兮。”意思是说，温泉可以去除污秽疾病，保持身体中正和谐，是保性命的神水。从那时起，华清池就以温泉著称，被誉为天下第一泉。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公元644年，华清池迎来了一位特殊的主人，他就是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据史料记载，李世民非常热衷于泡温泉浴，他到骊山温泉有8次之多，其中时间最长的是贞观18年，从正月到4月，一共住了99天。著名的温泉星辰汤就是专供唐太宗沐浴的汤池。星辰汤占地面积100多平方米，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大的御用汤池。星辰汤距离温泉水源最近，水质也最好。李世民就是在这里沐浴治疗风疾，还在这里赏赐群臣。之后唐太宗下诏修建温泉宫，并亲自撰写了温泉铭刻碑纪念。他说，温泉是可以移神祝寿的金浆玉液，赞颂他人世有终，方流无解。海棠汤又名芙蓉汤，俗称贵妃汤。回眸一笑百媚生，6公分带无颜色的杨贵妃在海棠汤中沐浴了近8个春秋。汤池始建于公元747年，因汤池平面呈一朵盛开的海棠花而得名。唐人的构思超俗，设计新颖，一方面用海棠花的艳丽衬托贵妃的娇美，另一方面用海棠花的造型形象比喻杨贵妃丰腴的形体。汤池的池壁由24块墨玉拼砌而成，墨玉即为青石经打磨后通体黝黑，为皇家上等贡品。汤池东西长3.6米，南北宽2.9米，东西两侧分别设有一组踏步，便于上下，充分体现出唐代建筑艺术中对称协调的美学观念。不仅如此，汤池的供水系统也设计得非常科学合理。池底正中有一直径为10厘米的进水口，进水口上装莲花喷头，寓意为海棠花的花蕊，下接淘水管道与温泉总源相通。温泉因自然压力从花蕊中自动喷洒而出，喷出的形式与喷泉相似，而洒下来的形制和今天我们生活中的喷头极为相似。杨贵妃沐浴时为增加情趣，池中撒有鲜花的花瓣和具有美容养颜功效的中药材及价值昂贵的香料，如紫檀、多摩罗香、沉香、丁香、麝香等，享受香汤沐浴。有诗云：骊山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贵妃在这里荡涤尘垢，也在这里享受着温泉赐给她的尊贵、温暖与舒适。她沐浴时宛如海棠初睡的娇媚姿态，不仅深受玄宗皇帝的宠爱，也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诗作画的素材，创作出无数流传千古的诗词歌赋。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便是对此情景的绝妙写照。莲花汤是专供唐玄宗李隆基沐浴的，是唐华清宫浴汤遗址中最有气势、最具有代表性的汤池，也称浴汤九龙殿。当您第一眼看到它，一定会为它的气势所震撼。宫殿建筑面积达400多平方米，有内外殿之分。浴汤可储水近100立方米，俨然是一座庞大的室内游泳池，充分显示出唐代追求恢弘大气的社会风尚及皇权神授的至高无上和唯我独尊。莲花汤造型奇特，上下两层台阶不同的造型是唐代工匠创造性审美取向的结晶。 上平面四角有一定的曲线变化，呈写实的莲花状，下平面为规模的八边形，八边代表着大地的八个方位，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意。这座汤池无疑是唐代李志恭设计师煞费苦心的创作，也深刻反映出玄宗皇帝对人间现实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执着。太子汤的沐浴者，顾名思义就是东宫的皇太子。始建于公元644年，先后共经历80余年。沐浴的皇太子有李承乾、李治、李忠、李弘、李贤、李宪、李旦、李重钧、李隆基、李英等10人，其中仅有4位君临天下，其他的几位都成了皇权斗争的牺牲品。由此可见，唐宫廷内部争夺皇位是何等的激烈和残酷。太子汤采用星辰汤排水道供水，既摆正了皇帝与皇太子之间的尊卑关系，又解决了礼制犯忌的问题，寓意着来自星辰汤的温泉能使皇太子长沐父皇恩泽。 一城一往事，一镇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唐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和浪漫的朝代。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为后人津津乐道，而华清池便是这一爱情故事的历史见证。杨贵妃原名杨玉环，生于公元718年，唐代蒲州永乐人，从小随叔父在河南长大。他天资聪颖，通音律，善歌舞，与西施、昭君、貂蝉并称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公元735年，杨玉环被册封为唐玄宗第18子寿王李瑁妃。公元737年，唐玄宗的宠妃武惠妃去世，玄宗悼惜不已，整日闷闷不乐。后宫美女数千，却无一人中意。动知玄宗心思的高力士便暗搜外宫，于公元740年发现寿王妃，并被玄宗看中，为避人耳目，将寿王妃召入道观，赐道号太真。这样一来，就解除了李瑁与杨贵妃的夫妻关系。公元745年8月初6，唐玄宗正式册封杨玉环为贵妃。因唐玄宗通音律，而杨玉环善歌舞，两人在感情志趣上情投意合，使得玄宗对杨玉环宠爱有加，宫中呼为娘子，礼仪皆如皇后，真是后宫佳丽3000人，3000宠爱在一身。据史载，公元750年，唐玄宗与杨贵妃在骊山半山腰的长生殿前相依而立，他们仰望星空，因羡慕牛郎织女的多情，伤感人世间的多变，便双双跪地对天盟誓，愿生生世世为夫妻。长恨歌中，7月7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就是对此情景的描写。从公元747年至公元755年，每年10月，玄宗便携贵妃姊妹及亲信大臣从京都长安来华清宫沐浴温泉，号称避寒，直到第2年暮春3月才返回京师长安。10月1日，天子来，青绳玉露无尘埃。他们在这里度七夕，避下暑，处理朝政，并接受万国使臣的朝拜， 所以华清宫又有第二都城、第二长安之称。他们整日饮酒作乐，由梨园弟子奏乐助兴，打马球、观斗鸡、看舞马。由于唐玄宗在执政后期整日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奢靡生活，终于导致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唐朝天宝十四年11月初9，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铜锣、西、契丹、士维、突厥等民族组成共150,000士兵，以忧国之威，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唐玄宗于11月15日派使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防守。安禄山的大军虽然遇上阻碍，但由于杨国忠的无能，使安禄山于同年12月12日就攻入洛阳。东京留守李成和御史中丞卢毅不肯投降，被俘后为安禄山所杀。河南尹达西巡投降安禄山，负责守卫洛阳的安西节度使封长清高仙芝才以守势坚守潼关不出，可是因为唐玄宗听了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失之罪处斩封长清高仙芝。天宝15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唐氏处死封长清、高仙芝之后，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由于地势之险，唐氏本可利用此一优势暂时死守，保卫京师。可是由于唐玄宗想尽快平定乱世，加之杨国忠痛恨哥舒翰因此借刀杀人挑唆皇上，追其领20万大军出战，最后以惨败收场。潼关一破，都城长安震惊，失陷在即。公元756年6月13日凌晨，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和众大臣逃离了长安城。他们到了一个叫马嵬坡的地方，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要求杀祸国殃民的杨国忠父子和杨贵妃，否则六军不发。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唐玄宗在江山和美人之间做出了无奈的选择。杨国忠被乱刀砍死，杨贵妃被刺自缢身亡。当初长生殿里的爱情誓言被这三尺白绫无情地画上了句号。长恨歌诗云：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逃亡四川的唐玄宗并没有因为失去了杨玉环而保住皇帝的宝座。太子李亨于公元756年在灵州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被迫退下皇位，成为太上皇的李隆基陷入了对爱妃杨玉环无尽的思念之中。在公元762年，李隆基带着对杨玉环深深的思念和悔恨离开了人间。次年春天，安史之乱结束，然而大唐盛世的繁华也随之逝去。随着盛唐的逐渐衰落，作为帝王享乐的华清池也日渐凋敝。虽然宋元明清都有过休憩，还曾有多位皇帝游幸至此，但都未能达到唐朝华清宫的盛大规模。直到上世纪80年代，华清池才开始逐步恢复，一些汤池宫殿得以重建，今天的人们才可以一睹大唐盛世华清宫的风采。一个倾国倾城的绝色美女，一位多才多艺的痴情皇帝，在这个香雾飘渺的人间仙境演绎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传奇。相比沉迷享乐、女色祸国的冷峻批判，人们更愿意把这个故事里的主题理解为一段至真至美的人间大爱。 在歌舞升平中绽放异彩，在兵戈战乱中暗淡凋零。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段跨越千年的一声叹息，弥漫在华清池的蒙蒙水雾之中，久久不能散去。 不知道人家怎样传说，我就是我，只是一个女孩。我喜欢美丽，我也想逍遥。那天空中布满五彩云朵，不知道历史怎样评说。我就是我，只是一个女人。我享受爱情，我渴望平静。这世界里荡漾旧故人。 见花纹，听见桃树摇声响，窗下这间纸笔点朱砂，长根有心挑一轮月挂天涯，炉中火燃尽灰心问他。青丝如墨烫，铺开满红窗。花开几年后，还几次韶光。玉阶枕边人眉间，波澜轻舟起。愿销魂散尽欢，自夜深长。遍诉白月光，所遇黄金囊。情若人所假，绕指微微荡。细尘三生石上写，雕刻魂魄上。携手相担当，何惧发落霜。等见花纹，听见桃树摇声响。窗下这间纸笔点朱砂，长根有心挑一轮月挂天涯，炉中火燃尽灰心问残。素白月光，所遇黄金囊。情若人所假，绕指微微荡。细尘三生石上写，雕刻魂魄上。携手相担当，何惧发落霜。